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三十集，小区里仍旧是一片死寂。唐默走下楼，直接打算离开小区。他沿着道路往前走，拐过一个路口，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唐默停住了脚步。刚刚那个拿着大包小包离开小区的老人，此刻正坐在街边的花坛上。听到声音，他抬起头看过去。看到唐默，他双眼放亮，挥了挥手，大声地说： 小朋友，我这脚扭了，你能过来帮帮忙吗？ 唐默远远地看着老人，视线扫了一眼他的脚，没有吭声。在十米外的另一个花坛边，坐了一对年轻的男女。唐默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悄悄地打量着唐默。听到那老人和唐默说话，他们立即走了过来。其中那个年轻男人托起老人的脚，随便地看了两下，说： 哎呀，大爷真的扭到了，这可咋办呢？哎，脚扭了要怎么弄啊？那个哥们儿，你能过来帮个忙吗？ 年轻女人也说： 我也不知道咋办呀。帅哥，你知道脚扭了该怎么办吗？ 不知道。唐默淡定地看了他们一眼，绕路从旁边走开。老人突然急忙说： 不能让他跑了！ 唰的一下，从茂密的灌木丛后冒出了四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和三个中年男人。唐默几乎在老人说话的一瞬间就转身逃跑，那四人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快，一时愣住。当他们反应过来后，不只是四人，年轻的一男一女和刚刚还在说自己扭了脚的老人也加入其中，猛地窜了出去，快速地跑向唐默。唐默的速度极快，一眨眼就拉开十多米距离。 给我回来！ 唐默快要跑到拐角，突然一阵怪风从他的面前呼啸而起，狂风卷起，强烈的飓风将唐默吹得往后倒跑。唐默咬紧牙齿，用左手撑向路边花坛，打算借力一举冲过去。然而就在他的手碰到花坛的那一刻， 他碰到了。 唐默心中咯噔一声。 叮咚，大型多人副本游戏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已触发，2017年11月22日17:02，玩家李真、袁琪、刘飞豪、赵国、林邦成、刘思妹、齐峰、唐默安全进入游戏时间。沙盒载入完毕，数据载入完成。 四周的道路、树木、高楼大厦，在这一刻消失得干干净净。一道强烈的白光从唐默眼前闪过，刺得他无法睁开眼，极致的白光将世界染成一片白色。正在此时，一道再熟悉不过的电子游戏音乐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全世界至少有20亿人听过这个音乐。简单欢快的电子音乐在这个纯白色的世界里回荡。音乐继续放着，白光越来越淡，唐默逐渐看清了眼前的东西。他抬起头，只见一个2米高的巨型卡通人物从天而降。他戴着一顶印着白色 M 字母的红色帽子，长了一只大大的鼻子，身穿一件深蓝色的背带裤。他身高2米，仿佛是一只由木头制作的巨型玩偶，动作缓慢。那双黑漆漆的大眼睛从每个人的身上扫过，最后他看了一眼唐默，然后忽然抬起右手向左胸划去，做了一个经典的大拇指动作。轰！巨大的马里奥降落在闪烁灯光的舞台上。 Everybody, it's me, Mario! 在响亮欢快的背景音乐下，刺眼的白光渐渐消散，众人终于看清眼前的场景。宽阔的白色世界里，正中央放置着一个小小的圆形舞台，舞台四周镶了一圈廉价的五彩小灯泡。身高2米的巨型马里奥 便站在这个小舞台上，灯泡闪烁，他得意地摆着比大拇指的经典造型，十分滑稽。舞台上方在空气中悬浮了一个 LED 灯牌，灯牌显示着一个红色数字6456。以舞台为圆心，白光褪去，周围的事物慢慢显现。唐默双目一缩，整个白色世界里铺了一张巨大的大富翁游戏地图。马里奥的舞台在地图中央，150个边长一米的正方形各自首尾连接，将舞台包围住。正方形格子竖向连成一个个细长的长方形，蜿蜒曲折，从八人脚底下起始向前蔓延，绕了九个弯，最终通向马里奥所在的小舞台。唐默的脚下是一个鲜红色的正方形格子，这个格子与其他格子与众不同，其他格子的边缘都闪烁着白色光芒，唯独八人脚底下的这个格子被红色充斥。唐默曾经见过这个颜色，和血一样的红色。在格子中央写着一个英文 START。 Everybody, welcome to Mario's Monopoly Game。 浑厚的男声吓了众人一跳，抬头看去，那马里奥不知何时已经不再摆造型，他站在小舞台上，双手叉腰说， 我亲爱的孩子们，欢迎来到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我是你们童年最好的朋友马里奥。 唐默小时候经常玩超级马里奥，这个爱吃蘑菇的管道工曾经风靡全球，为任天堂创造过历史。唐默确实很熟悉马里奥，但无论是唐默还是另外七人，看着这个巨型马里奥，谁都没有办法轻松下来，个个警惕地盯着他。马里奥仿佛全未察觉，他感动地说， 哦，看你们的眼神，不要哭孩子，我是你们最爱的马里奥叔叔，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欢庆的时刻，孩子们的喜欢让马里奥叔叔感动得每天晚上都在下水道里偷偷抹眼泪。你们如此喜欢马里奥，所以我决定为你们开展这一场大富翁游戏。孩子们，这个游戏是为所有喜欢马里奥的人类而开启的。 这番鬼话唐默没有听多少，他看似在盯着马里奥，实际上他一直在注意周围的七个人还有地上的大富翁格子。既然都进入到游戏了，事已至此，唐默不会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报复那七个拖自己进游戏的人身上，他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通关游戏。如今最危险的是这个奇怪的游戏。一个年轻男人站了出来，哆哆嗦嗦地说， 这是个什么游戏？ 马里奥右手向左滑，比了个大拇指动作。 好问题，可爱的孩子，这是一个奖励游戏，每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都可以从马里奥叔叔手里得到丰厚的奖品。孩子们，快来玩游戏吧，来到马里奥叔叔身边，这些奖品全部都是你们的。 马里奥侧身一让，忽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小金山，无数金银珠宝堆在了小舞台上，形成一个小山堆。马里奥再站了回去，这些礼物消失不见。 我操，那么多金子， 还有钻石，好多钻石。 马里奥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说， 孩子们，这些都是你们的。 唐默冷声道， 游戏规则是什么？ 看到这些格子了吗？可爱的马里奥叔叔要和你们玩一场大富翁游戏，只有最快抵达舞台的孩子才能得到所有奖励。你们玩过大富翁游戏吗，孩子们？ 一个年轻女人犹豫了一会儿，站出来说， 我玩过，大富翁游戏有好多种，不过都是掷骰子，根据掷出来的点数往前前进相应的格子数，格子里面有可能是奖励，有可能是惩罚，还有可能往回倒退。 是这样的吧？ 没错，是这样，我玩过。 有人附和，马里奥笑着说， 我的孩子们真聪明。 这次黑塔游戏的人物是大家熟悉的马里奥，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很和善地和大家交谈，众人对他渐渐不再那么防备，也敢站出来发言说话。唐默依旧看着马里奥，没有表态。 在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里，有一颗神奇的骰子。 马里奥伸出双手，啪啪一拍，一颗巨大的骰子从天而降，轰然一声落在了玩家们的眼前。 这颗骰子叫幸运骰子，每个孩子按次序投掷它，掷出什么点数就前进多少格，谁先走到这里，谁就是最后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马里奥叔叔给你准备的所有奖品。 就这么简单？唐默皱了眉，正准备开口，一道苍老洪亮的声音在他之前响起。 这些格子有危险吗？ 唐默转头看去，是那个假装扭脚了的老头。马里奥高兴地说， 幸运的孩子怎么会有危险？ 唐默直接换了个说法，这些格子里都有什么？大富翁游戏，玩家每走进一个格子，基本都会遇到奖励或者惩罚。普通的大富翁游戏，奖励大多是得到金币或者再往前走几步的特权，惩罚大多是失去金币，甚至回到起点，重头再来。马里奥说， 150个格子里放了许多马里奥叔叔给孩子们的小礼物，幸运的孩子可以得到这些礼物，我将他们称为奖励格。但是有好孩子就有坏孩子，有时候孩子们也会做出让马里奥叔叔伤心的事，所以还有一些格子里放着的是惩罚坏孩子的道具，这些是惩罚格。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